但我熟悉他的心情，但愿遇到你。十点大陆机，每晚与你准时听见。 曾经有一个真挚的声音放在你耳边，你没有听到。 当你日作诗，在耳边轻轻敲下，你我又共迎来了新的一天。我是吴哲涛，欢迎光临冰点月华这座温暖的音乐小屋。 如果再给你一次机会，我希望你能对他说我愿意。如果要在愿意前面加上一个期限，我希望是一整夜。 夜歌，我是吴哲涛。 欢迎进入夜歌的世界，我是吴哲彤。有时候我会想让你回到过去，因为我觉得那时的你好像比现在可爱，没那么多烦恼，不会失眠，即使有也是幸福的烦恼，青春的彷徨。而且你回到过去还可以看到一个激动而富有浪漫气质的吴哲彤，你会很快被我感染，和我一起唱歌。 不确定这样等待有什么结果，不确定还要等到什么时候，不确定别人眼光会怎样看我，不确定我是 时间比较长，然后我就想，我就想，偶尔就是会加班，因为忙的时候，避免不了要加班。然后喜欢听一些就是流行的音乐， 比较就是像周杰伦，还有女生就是范玮琪之类的，都比较喜欢。希望就是以后的工作会很开心，因为家人不在身边嘛，我最大的希望就是家里边亲人都健健康康、平平安安就好了。 之旅，把故事无限延续，想想还是孩子的你和银色发丝的你，爱穿过时光隧道到达每一个你，六岁的你原来如此难续，爱上每个你，从身体到表情相处点点滴滴交织成了乐曲，三年后的七夕里会有一场大雨，爱上每个你，从未来到过去到年华老去，竟是如此痴情，徜徉树的空间里看见不朽爱情，把故事无限延续，想想还是孩子的你和银色发丝的你，爱穿过时光隧道到达每一个你，孩子的你竟然如此难续，从身体到表情相处点点滴滴交织成了恋曲，三年后的七夕里会有一场大雨，爱上每一个你，从未来到过去，当你年华老去竟是如此痴情，徜徉树的空间里看见不朽爱情，身体到表情相处点点滴滴交织成了恋曲，三年后的七夕里会有一场大雨，哦哦，爱上每一个你，从未来到过去，当你年华老去竟是如此痴情，徜徉时的空间里看见不朽爱情，徜徉不从时空里看见不朽爱情。

这首歌叫《雨中圆舞曲》，我从来没有在雨中跳过舞，我觉得那太不切合实际了。我更愿意去回忆一些美好的东西。时间的流逝，总让人俯下身去捡一种名叫曾经的石头。那你的曾经丢落在哪里了呢？也许，它就藏在这首歌里，它就叫夏日的风。 幕后一场雨，让这个城市更清爽。悠然终南山，依稀在云里飘渺。就在这街上随便走走，一转过街口就看到，看到他。一个成熟的女人，脚步轻盈，一群在夏日风。

却怎么也写不出给你的原谅。 司机现在上夜班，从晚上7点开到早晨7点，夜里边后半夜没活的时候困了吧，唱会歌能提提神儿，是吧？出租司机这么频繁的一个岗位是吧，每天就是不停的上客人下客人，为了挣钱养家糊口呗，日子反正要说辛苦吧，习惯了也一样，没觉得怎么太辛苦。家里边老婆带着孩子，确实我觉得他们倒是挺不容易，父母岁数都大了是吧，可能咱们在外边开车，父母啊和妻子啊包括孩子呀、啊、都挺担心的是吧，特别是安全这一块。不过现在治安啊各个方面啊确实比以前好得多，我觉得我们干出租心里边也比较踏实，对，确实是比较踏实。 突然落下的夜晚，灯火一个是斑斓珊，进去的很远，我的窗前已模糊一片，大风声像没发生太多的记忆，要怎样放开我的手，怕你说些被风吹起的日子，在深夜收紧

想飞。此刻我不想飞，因为我就在空中。我是捂着头，有些美好的记忆时常会被我们翻起。还记得那场花瓣雨吗？ 爱一个人可以爱多久？心痛到哪里才是尽头？花瓣雨像我的情衷，誓言怎样说才不会错？拥抱到天明算不算多？花瓣雨 是错，我也来不及 悔改，那些往事太难让我完全不理睬。放开我自己走悬崖，告别过去没有未来，心随风摇摆，粉身碎骨为你的爱。 好像我刚才也提到了悬崖，而此刻它就意味着再见。今夜的夜歌就是这样，希望这些优美的乐话能伴你做个好梦。我是吴兆彤，我们明夜再见。 For joy.